哎，各位你哋好啊，又系依家男女嘅节目啦。经过上星期嘅节目咧，大家觉得好唔好听咧？咁今日咧有一个新嘅故事啦。咁但系咧，先介绍一下在座嘅主持先。咁我就系阿靓， 我系猫姐， 我系小丸子， 哎，我系肥妹。 系咁啊，仲有一位咧就系唔出声嘅客席主持，有神秘嘉宾咁样。好啦，咁咧其实今日嘅故事咧就会由阿小丸子咧带出佢一个闺蜜，佢发生咗一啲嘅感情上边嘅问题咁样。咁但系咧而家好好、啊、已经系修成咗正果噶啦。咁所以咧喺呢个故事里边咧，可能咧会启发到我哋女士嘅一啲嘅即系唔好放弃，唔好离弃自己，要坚持。自己理念的一个故事、嗯、好了，我们有请小丸子跟我们讲讲她的闺蜜的故事了。 是 ,Hello, 大家好啊。咁我今日呢就同大家讲下我自己一个闺蜜嘅，佢有一件真人真事嘅。咁呢个呢都係讲一个超级贱男啊，真係好贱男啊呢、這个。咁我呢个闺蜜呢，佢19岁嘅时候呢，佢就有一个初恋嘅男朋友喺公司入面识嘅。係啦。咁呢就佢哋当时大家做嗰个呢就係、是、卡通，即係制作卡通片嘅画嗰啲。 画 嗰啲卡通片。係啦冇错。咁呢就佢哋呢就喺公司就認識啦，咁就拍拖啦。咁拍拖咗之后呢，咁就好快就大家都有咗关系嘅。係啦。咁嗱，我想讲下就係我呢个闺蜜呢，佢係将佢嘅第一次俾咗呢个男仔嘅。 係。当其时係几多岁呢？ 十九岁。 男仔有几多岁呢？ 男仔属鸡嘅。 属鸡呀。 佢几多岁呀？廿几岁，大佢唔知三年呀、啊。定四年，我唔记得咗啦。 咁可能即系22、23岁咁样，系啦，大概22、23岁啦。咁啊，即系两个都系情窦初开，可以咁讲啊，系啦， 冇错， 系。咁啊，个女仔就好纯品嘅， 系啦， 系啦。咁就识到呢个而家嘅世纪贱男啦， 冇错。 咁呢个贱男当其时系画画啊？你意思佢 都系画嗰啲卡通嘅， 啊，两个都系 同一间公司，即系嗰间公司系制作卡通片嘅，即系佢哋做都系间公司入边做员工，系咁啊做呢样嘢嘅公司， 系啦。咁啊，大概几多年前？然后这个故事是发生 的。哇，他今年都40几岁了。 哦，即都20几年前 了。20几年前的事了。是啦。咁当其时呢，他就即将他的女仔的第一最宝贵的第一次啦，就俾咗呢个男仔。咁、当然是爱先俾他的啦。 咁讲当年20年前呢，就真系嘅好宝贵嘅。咁今时今日仲宝唔宝贵呢，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。 就是这个、我哋下次我哋下次再搵一个时间搵我讲下呢个 探究。好。 呢个 可以开个课题， 因为有男士同我讲，佢话以前咧，即系喺啲穷乡僻壤咁样咧，真系有女仔为咗一罐可乐，就将佢第一次换咗出嚟， 太恐怖了！ 哇，我有听过古仔话，以前北航咧，一条牛仔裤就换到个老婆添， 哇！呢个系呢个系 所以呢个咧，绝对系一个另外一个好嘅话题嚟嘅。好，我哋暂且不说吓， 讲翻呢个先。我都插一句，我曾经喺呢个深水埗经过嘅时候，我见听到有个女人话。五块钱，跟住5块钱做乜嘢咧？5块钱啦，总之， 搵新年利是都唔止5蚊啦嘛！ 我吓到走快啲。 好，我哋暂且唔讲呢个，先讲翻呢个故仔先， 继续个故仔啦。咁兴奋啊！真 系好，咁啊好啦，男女就两情相悦啦。咁啊，跟住发展落嚟系点咧？ 系啦，跟住佢哋咧就拍拖啦。咁啊，拍拖咗之后咧，咁就我呢个闺蜜咧，仲好认真咧，就带埋佢见埋家长嘅。咁家长咧都 OK 嘅，都认同。咁但其实咧，当其时我呢个闺蜜因为得19岁，都系好后生啊。咁佢嘅家长即系佢个父母咧，就心谂：如果你再即系唔好咁早拍拖啦，再迟啲先啦，即系再多几年工作，咁咧个人成熟啲，先至再咁都唔怕。但系咧，佢哋之间咧就非常之好。咁你知啦，去到一个程度嘅时候，去到即系父母都冇得去反对噶啦嘛，咁样。咁好啦，咁就。我个闺蜜嘅父母咧就由得佢哋啦，咁你去拍拖，咁都好正常噶嘛。好啦，咁有一日咧，我呢个闺蜜咧就去遇上咁样去佢间，即系去佢嘅男朋友嘅屋企啦。就谁不知咧，就见到咧佢哋同一间公司嘅另外一个女同事，都系同我呢个闺蜜好 friend 嘅。 帮个男朋友洗底裤。 哇！ 可想而知，佢哋嘅关系已经去到系咩地步啦？ 佢点样肯定咧？嗰条底裤一定系 已经 佢后面一个男仔底裤啊嘛？ 难道你老公条底裤你唔认得？ 咁啊，仲有你喺就算你嗰个女仔去到人男仔屋企做乜嘢咧？你仲帮佢洗底裤？就算唔系佢嘅底裤啊，你洗自己底裤都好有问题啊嘛？系咪咁话？ 嗯，冇错。唔系冇理由话，总之一个唔系喺自己嘅地方洗紧底裤呢个 已经好有唔掂。 谂咩先？冇理由廿年前冇洗衣机嘅，都仲用手洗。 嗱、啊，你都冇话 有阵时啲内衣佢哋系经常用手洗噶， 嗱、 啊，好讲究噶。 因为咧有前辈同我讲，佢话咧我哋依家咧即系连啲内衣都抌落去洗衣机洗，佢话唔好嘅。咁咧当然我哋而家靠化学剂啦，嗱、啊，即系好快咁讲。佢话因为咧佢哋咧喺医院里边见惯咗，佢话好多咧即系下体嘅病啊，好多时咧嗰啲细菌感染就系因为咧嗰条内裤啊，嗰个清洁咧就系唔够小心，所以佢话用手洗先系对嘅咁样。 阿靓啊，我啲功能内衣嗰啲全部都用手洗。 嗱，我放心，我哋会开一集双机俾你讲功能内衣， 系 好啦。但系咧，我有个遐想，嗱、啊、呢、這个女同事识唔识得你个闺蜜同埋个男仔？ 佢哋 知道系佢哋两个拍紧拖先， 知道。 嗱， 仲要系 friend 讲， 仲要系 friend。 即系我有个睇法就系，会唔会佢特登做啲行动，等你去撞破我洗紧呢个男人条底裤？ 嗱，咁咧就呢样嘢，嗰、那个女仔系嘅。有啲咩居心咧，就真系唔知啦。咁咧就系话咧，因为嗰个男仔咧个屋企咧系有钱嘅。 哦，山仔 系家底嘅 大生意嘅，系啦。咁、哦、所以咧，我估咧就我当其实我都系咁，我估咧就系嗰个女仔系睇中呢个男仔嘅钱，咁、 嗯、 就我即系私底下去搞定佢。 嗯， 但系咧就完全我呢个闺蜜咧系完全蒙在鼓里。 嗯，即系洗底裤， 系啦，直系年纪拍拖拍到年纪之后咧、嗯，突然间我个闺蜜上咗去之后， 就出现咗呢件事。 咁嘅 咁啦， 系啦， 佢个反应系点咧？ 佢反应当然系好难接受啦，就质问佢哋啦，发癫啦，点解嘅？咁样即系差唔多系要喊啦咁样啦。 即系当场就、 已经系接受唔到啦。十九岁，你到嗰时都系二十岁咁上下啫嘛，就已经发癫啦。因为呢个男仔系我呢个闺蜜嘅初恋嘅男朋友，仲、要佢嘅两个人嘅样咧系有啲似嘅，即系人哋成日都话佢哋咧，哇，好似两兄妹咁样嘅，即系其实就系夫妻相。 嗯， 冇错， 系啦，同埋咧，当其时我呢个闺蜜都有同我讲话，佢都其实都预期，如果系嘅话咧，你已经认定佢就系老公啦， 嗯， 即系佢就系、未来嘅丈夫噶啦， 嗯， 但佢咁样吵咧，吵唔吵到结果？ 吵唔吵到结果？咁啊，当然嗰、那个女仔当然扮死猫啦，即刻冇讲嘢之后就拎个袋就走咗啦。系啦，走就偷走啦吓，跟住咧嗰个男朋友咧就同我呢、這个闺蜜当去解释啦。咁你知越解释越黑，越描越黑噶嘛？ 系啊系啊， 越描越黑噶嘛。咁好啦，跟住咧，咁呢个闺蜜咧就翻到屋企之后咧就好伤心，伤心得不得了。咁就同我讲啦，就同我去倾诉啦，就讲呢件事啦。跟住就话吓唔系啊话咁都得咁样。咁啊，于是咧。呢、這个闺蜜即系、就是、我呢个闺蜜咧，竟然咧做咗一个决定，就系咧自杀。咁、但系佢系想点样去自杀咧？佢就系想咧就系话去翻呢个男朋友嘅屋企，同佢咧有埋最后一次嘅性行为。然之后咧就系佢屋企嘅楼上跳落去死咗。 吓、啊？点解仲要益佢啊？点解？嗱，第一件事死就已经好蠢啦。 咁系咯， 系咪先？ 喂！我出世唔系为咗呢个人而出世嘅， 唔系，但系我明白啦。但系我想问，就系点解要同佢有埋最后一次性行为之后先至咩？佢讲佢拥有佢咩？唔系啊嘛。 但系佢太爱佢啦，我呢个闺蜜咧系太爱呢一个男朋友噶啦，即系佢呢个男朋友当时真系好爱 啊， 太中意佢啦。 结果佢真系走咗去跳啊！ 佢真系照翻自己咁样咁咧。 点样执咗佢条命翻嚟咧？就系、是、咧，当其时咧，佢咧就写咗封遗书，就摆咗屋企嘅台面。咁屋企嘅佢屋企嘅婆婆咧，就起身嘅时候就发现台面有封信，系啦。咁所以就打开嚟，一睇完之后大祸，就即刻就打电话就通知佢个父母。咁佢个父母咧就知道，因为我同佢系闺蜜啊嘛，就嚟求救于我啦。就问我：你知唔知道嗰个男仔住喺边度啊？咁样。咁我就话：哎呀，死啦！佢具体住喺边栋楼咧，我真系唔知道，但我知系嗰个方向。于是我哋三个人咧就一路问，一路问，一路问，终于都俾我哋问到。问到咗之后咧，入到去咧，我个闺蜜咧真系喺入边嘅。 即系你哋都好叻喎，三个人分头去问，时间 唔系分头，一齐去问嘅。因为是个方向。 咁我相信当其时嘅场景就唔似得而家咁嘅高楼大厦啦，应该系嘛？ 应该只系类似系， 系啦，啲细嘅村啊，啲比较简陋嘅村屋咁样吓。 冇错啦。跟住咧上到去之后咧，那个闺蜜咧就喺入边嘅。跟住咧佢都好谂唔到会爹哋妈咪会出现喺个面前咁样，突然间。系啦，於是咧就佢嘅爹哋媽咪亦都係好興啦，個媽咪咧就好冷靜，就同佢講：你過嚟。個爸爸咧就好唔冷靜，衝上去打咗個男人一巴。咁樣係啦，咁我咧就咧拖住我個閨蜜，就話：快啲走啦，我哋咁樣就係、是、咁樣，我哋然之後就拉住佢個爸爸就一齊走咗先嘅。因为你呢个时候你打啊闹啊，其实已经系冇咩意思噶啦， 冇意思真系冇意思。 其实系等等先噶啦。咁你刚才就话呢、這个啊女仔咧，阿闺蜜咧就想揾个男仔就 happy 埋最后一次咁样， 仲 happy 嗱，实际 happy 唔 happy 我唔知， 未 佢就未开始呢件事。 去咗，因为我哋 啱啱入到去， 去咗十分钟到嘅啫。 哦。 去咗十分 钟，咁就 半个钟都唔够， 即系仲喺度倾诉紧。 系啦，系仲有讲，同你仲有讲下嘢啊，咁样嘅。 哦，咁啊，好彩呢个时候你哋就破门入屋啦。 冇错， 命不该绝， 命不该绝，命不该绝。 系啊，真系。 咁啊，跟住 就翻咗屋企啦。咁啊，后屘咧就都系一个好和平嘅一个分手。因为其实嘈啊、打啊、闹啊，其实冇系冇意义噶啦，系冇意思噶啦。咁我就同我呢个闺蜜讲，如果系咁样嘅一个男人咧，唔值得，唔需要咁样去为咁样一个男人而去用条命，系嘛？咁啊，好啦，我个闺蜜佢都终于都算听，即系肯听我讲嘢啦，咁样，咁啊就佢就自己咧就开始咧就系重新振作起嚟， 即系清醒啦，佢开始清醒啦， 系啦，咁啊就辞咗份工，因为如果你仲喺嗰间公司嘅话，你都系辞咗份工，然之后咧就去咗另外一间公司。咁但系因为佢太爱佢啦，你明唔明啊？佢太中意佢，去到第二间公司嘅时候咧，竟然咧有一个男仔咧个样咧又好似以前个男朋友， 有冇咁邪啊？ 系啦，跟住咧仲要咧，嗰个男仔咧又追佢，佢又 OK， 唉，真系救命啊！好啦，跟住咧咁啊，始终呢个唔系嗰个人啊嘛，所以咧佢系嗰个冇办法将个真嘅感情用咗落去嘅，咁啊就拍咗几个月之后咧就又散咗嘅，其实系真嘅，系啦，好啦，跟住一路就冇啦，一路系感情嗰个方面系空白。 好啦，咁嗰个出轨嗰个男士同嗰个旧嘅女同事有冇再喺埋一齐咧？知唔知？ 结埋婚， 哦，结埋婚， 生咗个仔， 有冇咁快啊？又 即系有下场，佢哋系有下场嘅， 生埋个仔啊！即系就系喺分咗手之后嘅几多年之内啊？ 一两年之内， 哇，喺都好快手喎， 生埋个仔添， 走得快，好世界 嘅。好啦，跟住仲有啊，跟住咧。咁咧就呢个世界真系呢、這个缘分呢样嘢好难解释噶，真系好奥妙我觉得啊。咁咧我呢个闺蜜咧就同第二个男朋友都分咗手之后咧，那个感情系唔系冇嘅，即系空白嘅，空白咗都两三年， 即系单身咁样啦。 咁咧有一次咧就系咧，因为我先生当其时嗰个公司咧就需要一个人要帮手咁样，咁我就请咗我个闺蜜就嚟帮手咁样。咁咧我哋公司当其时咧就系要有一 part 咧要卖广告嘅，咁就揾咗一间广告公司去制作嗰个广告。咁嗰个广告公司嗰个人咧做开嗰个人咧。就突然间咧要去出边去做嘢，咁就话唔紧要，我会将我你公司呢个广告咧交俾另外一个人去跟， 唔会阻即系阻你啲时间嘅咁样。咁、嗯、当其时咧，我嘅先生咧就将呢件事就交咗俾我哋个闺蜜去跟。 嗯， 好啦，咁我个闺蜜咧就啊好啦，咁我去做啦。一敲门，叮当咁样，一打开嗰个咧，打开门咧，佢嘅眼前咧，佢之前 O 晒嘴，嗰、那个就系佢个男朋友。 哇，梗系 O 嘴啊！我觉得系跌咗落下，个下巴跌落地。 负心人啦、 啊，负心人系啦，贱男啦，超级贱男啦， 即、啊、系好似啲卡通片咁啦，上面有两只乌鸦飞过，然后你个额头有三滴汗咁滴落嚟嗰只啦，系屎啊！ 哎呀，但系咧，你哋而家咁样讲系屎啊，对我呢个闺蜜，佢觉得系蜜糖啊！ 唔系，因为佢几，因为佢有，因为佢有单身咗啦嘛，其实佢根本就不能。佢根本就系不能即系忘记佢， 佢 available 啊嘛， 系啦，佢个心根本仍然喺嗰个呢个嘅战男度， 忘记唔到，佢系完全忘记唔到佢，佢咁多年都系只系挂住依个人嘅啫，佢搵唔到第二个可以取代呢个人嘅。咁样， 咁佢见到呢、這个咁啊，两眼发光啦。咁但系个男人见到佢咧，嗰、那个战男， 都好惊讶啫，佢咦？点解会你会出现喺我眼前嘅咁样啦？ 嗯， 系啦，咁啊解释咗点解会咁样啦，跟住先发现咧个梳化度咧瞓到一个 B B， 嗯， 得三个零月到嘅啫，但瞓紧觉嘅，咁啊先知道原来咧佢同嗰个女朋友咧，即系嗰个另外嗰个女仔咧个同事啦，以前个同事咧就结咗婚 啦， 系洗底裤嗰个啦，原来系结埋婚就生埋个仔。系啦，咁、那个仔都系生个几月嘅啫。 嗯， 咁但系咧，原来咧佢哋咧婚后咧并不幸福。 嗯， 而且系准备离婚。 吓、啊、吓，才有咗三个月嘅 B B 啫喎。 系咯，系啦，准备 离婚啦。哇，咁个 B 咪好惨。 系噶，你只 B 惨到系咩咧？就系、是除咗奶啦，跟住俾佢饮咩？俾佢饮可乐。 吓、啊， 因为男人系唔识得照顾 B B 噶嘛。重要， 咁佢个 B B 喊，个妈唔喺度，都话个妈准备要同佢离婚啦，连个仔都唔理啦。 哇，咁巴闭啊！哇，好巴闭啊！ 佢哋系冇责任心 啊！一对啫嘛， 真系好冇责任心。 哇， 仲有啊，阵间讲到你哋，阵间你哋一个月肯定哇咁样嘅。 咁咧，你个闺蜜唔系谂住同嗰个有再开旧情 复炽啊！我呢个闺蜜咧，简直咧，或者我呢个闺蜜简直心地软到咧，真系咧，我唔识得形容佢啊！真系，佢咧之前话：点解你唔嚟揾我啊？ 哇！真系想死啊！ 阿闺蜜想擒台上， 唔系即系佢意思就话：你生活得咁唔开心，你觉得咁唔好，你个婚后生活咁唔幸福，你点解嚟唔嚟揾我咧？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可以帮到你嘅意思啫。 咁可能呢句说话咧，太爱佢。 系啦，可能呢句说话咧，都远到嗰个男仔嘅心嘅。当其时， 咁即系话，其实阿闺蜜已经系完全咧，就系原谅咗阿， 冇错， 阿贱男噶啦。 因为其实咁多年佢都系挂住呢个人嘅。 嗯， 咁贱男点啊？ 贱男咪好冧咯， 起上眉梢啦，一件又一件咁上嚟。 跟住仲要咧，我呢个闺蜜咧。翻嚟嘅时候咧，系完全冇同我讲过呢、這个，即系佢见嗰个人咧，就系佢而系嗰个贱男， 系啦， 佢冇讲到嘅当其时，因为佢知道可能同我讲完之后咧，我会 你哋会 同我老公同我先生讲，得啦，呢个嘢唔使佢跟噶啦，你都系你自己跟班啦，或者你搵第二个去跟啦，咁样 咁就冇机会见噶嘛，系啊，断咗 嘛，系咪？所以佢就冇同我讲到。但系佢咧就点样咧？我咧就系发现佢好繁忙，日日咧啲时间好似好繁忙咁样嘅，成日都唔见咗人。咁咧原来系佢点样咧？佢就系帮人哋去凑仔。 啊，咁啊系啊，因为佢见，因为佢觉得佢搞唔掂啊，最帮到佢就系凑仔咯。 系啦，帮佢凑仔。咁咧嗰个咁咧就可能系我呢个闺蜜嘅忌日咧，就促使咗对方咧就好快真系离咗婚啦。 嗯， 系啦，咁、那个仔咧就判咗俾个贱男。 嗯， 系啦，咁判咗俾个贱男之后咧，我呢个闺蜜咧更加系一心一意帮佢去凑仔，跟住咧个贱男咧觉得哇，都系你好， 世间始终你好， 系啦， 唉， 咁啊当然好好啦，系咪啊？各方面哇好就啦咁样，好啦，终于被我发现之后咧，我就系、梗系闹我呢个闺蜜啦，我就话你做乜嘢啊？你瞓醒我噶啦，你而家又瞓，你醒咗噶啦，你而家又瞓， 又中个头埋去， 系啦 系啦， 嚇醒佢啦。 但係嗰陣時咧，佢哋已經係相處咗一段嘅時間噶啦。 一段即係幾耐啊？ 半年，有半年時間噶啦，已經唔到你一兩句鬧兩句你就拍醒佢噶啦。 嗯，好啦，阿小丸子就講到呢度咧，我哋大家知道咧，佢又再沉溺喺裏邊，又再繼續瞓過啦。咁啊，等一等，咁我哋翻嚟咧，第二 part 繼續阿小丸子嘅故事。